没冒也是啊，风给问地藏菩萨言：正者言报众生造业痴迷，所受报应得其是云何？咁啊，此品呢就叫做观众生业缘品，就是众生啊，佢作何种嘅罪业，就有何种嘅因缘。咁啊，然后咧就受呢个报应啊。咁啊，现在佛母摩耶夫人，佢就好恭敬咁合起个手掌，就问地藏菩萨。咁我哋从呢啲经文，我哋就要明白。咁啊，以佛母摩耶夫人嚟讲咧，咁啊佢。亦都是啊，菩萨自然是为诸佛之母。咁啊，佢同地藏菩萨讲话之前，佢都要合起个手掌啊，拳拳击击。咁所以我哋一般个学佛者，亦系一样啊，不管对前辈，即系彼此个同参之友。或者对长辈讲话，咁啊更加咧要虔诚啊，要合掌，咁然后先至开口咧去讲话。因为信佛嘅人一定对呢个礼貌啊，要学得咧如如法法，先至可以表示我哋一个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啊，即使是情辈，亦都表示咧彼此咧尊敬的。咁啊，现在佛母叫做摩耶夫人，印度话叫做摩耶，咁啊，中国话咧叫做大幻术，乃系净饭妻啊，就系、是、佛嘅生母。咁佢现在好恭敬合起个手指就问地藏菩萨啦。佢话正者，正者就指地藏菩萨。佢言浮嘅众生啊，即系南言浮提州嘅众生，佢造业嘅痴迷，即系做呢个罪业，或者咧系善业，佢就系唔同嘅。每一个人所做唔同。咁啊，既然造业系唔同，所受的报应啊，亦都系唔同啊。我话其事云何？咁啊，呢一方面因嘅业力，如是果嘅报应啊，系点样讲法咧？咁啊，地藏就答言啦，咁啊，地藏菩萨既然啊，成摩耶夫人所问。咁啊，佢亦都咧係答覆摩耶夫人，佢話無量世界就乃及國土啊。嗱，咁啊，上文摩耶夫人所問嘅就係、是、問呢個南蓮菩提多個眾生，佢造業嘅痴迷呢個所受嘅報應咧係點樣？但係現在地藏菩薩啦，佢所答嘅咧。就是答无量世界就乃及国土啊，咁啊当然呢个界限就阔咗好多，大咗好多，正因为菩萨啦，佢以慈悲嘅为怀，以度众生为佢嘅心愿，既然菩萨因地中发大心，度无边嘅众生啊，而在菩萨位中。亦都現無邊身，遍十方界嘅度眾生，所以佢答咧就答得廣闊啲，話無量世界就乃及國土。咁啊，但係下文摩耶夫人亦都重問啊，現無眾生造業嘅痴迷所受報應情是雲何？而地藏菩萨所答咧，亦系答呢个南阎浮提州嘅事。咁八九地狱就话无地狱啊， 在无量世界之中，咁啊有啲国土世界系有地狱嘅众生，但系有啲异国土啊就冇呢个地狱众生嘅。咁例如西方极乐世界就当然冇呢个地狱众生啦。咁话有女人就话无女人啊，即系有啲世界系有女人嘅，有啲世界咧就冇女人嘅。咁啊，亦西方极乐世界纯是啊系大丈夫嘅众生，即使系女子念佛，咁啊佢生到净土咧，亦都成为大丈夫身啦，所以就冇呢个女人。咁啊，点解佢又唔讲或有男人或无男人，而偏偏讲或有女人或无女人呢？就在佛嘅眼光嚟睇，咪女子嘅业障系特别重啊，咁啊业为造业之恶因，所以此本地藏经啦，佢亦都讲或有女人就或无女人啊，佢就唔讲咧就或有男人就或无女人，佢或有佛法就或无佛法啦，咁啊佛法。就是佛所说的教法，咁啊佛所说的教法而水啊，能够净我哋呢个污浊的心，使我哋呢个污浊的心田啊，成为咧系清净无染。咁啊，但系世界之中观无量啊，在无量世界国土里边，有啲世界国土系有佛法。有些世界国土咧系冇佛法嘅，佢乃至声闻辟支佛的亦复如是啊！即系话有些世界咧系有声闻辟支佛，有些世界系冇声闻辟支佛的亦复如是一样，就非但地狱就罪报一等，就说明一个世界之中。就唔系话咧，纯粹啊系有呢个地狱，有呢个罪报。就说世界之中，有啲世界系有地狱，有啲世界咧系冇地狱，有啲世界系清净，有呢个恶业，有呢个罪报，有呢个世界系属于呢个染污，所以咧就有呢个地狱，有呢个罪报。但是有些世界属于清净之故，所以就没这个地狱，就没这个罪报的，所以说非但地狱啊是罪报一等。那摩耶夫人就崇拜菩萨，且与闻于阎浮罪报所感恶趣，咁啊，摩耶夫人咧就系崇拜地藏菩萨。佢话我且愿啊，就系闻于呢个南阎浮提州嘅众生，佢呢个罪报之因，以共咧所感呢个恶趣果报系点样？因为摩耶夫人所问。是问于这个南阎浮提众生，这个业感觉不同，受报是怎样？那么即使地藏菩萨所答无量世界，但是现在摩耶夫人呢仍然重复再讲一次，他是且愿问于这个阎浮众生的罪报之因是如何，所感呢个恶趣果报又系点样？个地藏就答言：个圣母就为愿清咒，就我粗说之。咁啊，地藏菩萨就静摩耶夫人所问，佢话圣母啊，咁啊，因为佢能够出生诸佛啊，诸佛都由佢而生，所以称为佢嘅圣母。就唯愿倾救，咁啊，你既然有所问，所以我就咧话俾你听，你哋要好好地咧去听去接受。 佢話我粗舌之人，鄉下我所講嘅都係大略舌，都唔係話詳細舌。不佛母發言就怨聖者説啊！當時摩耶夫人就同地藏菩薩講，佢話既然你説，我當然就要聽啦。佢話怨聖者嘅地藏菩薩為我説出。佢以是地藏菩薩嘅百姓母言，佢難言浮提最高嘅名號啊，就如是啦。咁啊，正當摩耶夫人咁啊願聖者説之時，咁啊地藏菩薩就同摩耶夫人聖母講：，嗰個難言浮提嘅眾生啊，佢造業嘅之別，以報所受嘅報應啊，佢呢個名號咧，就如向下所講啦。佢話名號的意思，佢若有眾生不合父母，就或致殺害，佢當墮入無間地獄，千萬億劫都求出無期。佢話若有來眾生，咁佢就唔係靠父母喎。其實父母啊，呢、這個養育之恩啊係最大。所謂哀哀父母啊，即生我疲勞，十月懷胎，一三年已步啊。佢兒乾就去濕，燕虎就吐金，咁啊此恩此德，深如大海啊，就高如大山。咁你唔孝順佢，當然係唔啱啊！而且仲有啲咧，殺害自己個父母啊，或者唔理自己個父母，任由自己呢個父母生死都不理。咁啊，呢種咧係屬於係大大嘅不孝啊！在呢個《正法圓經》裏邊講。是有四種恩呢是最難以報的，一種就是母恩，第二先是父恩。我們通常說就是父母父母啊，可是在這個《正法圓經》裡面說四種恩之中呢，以這個母恩呢列為第一，父恩都反為第二。第三就是如來恩，即是佛恩啦。咁啊，第四咧就係説法嘅法師恩，因為父母生我的色身，佛以個以講經説法嘅法師啊，咁啊弘揚呢個佛法，佛法就係滋潤我哋呢個心田，使我哋能夠斷煩惱、了生死。所以母恩、父恩、佛恩。説法之恩，此四恩咧係最難報嘅。咁啊，現在有人如果唔孝順自己個父母，甚至乎殺害自己個父母啊，咁啊，種下呢個地獄之恩咯噃。所以話當墮都無間地獄啊，當咗就係應當咁啊，即係冇得改變噶啦，係肯定。你除非咧孝順父母，咁就冇話講；若是你不孝父母或是殺害，咁就肯定啦，應當係墮於呢個無間地獄中受苦，而且呢個時間長度咧千萬億劫啊！你想求出都無期啊！佢若有眾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就不敬尊經，亦當墮於無間地獄，千萬億劫都後無期。個假使有嚟咁啊眾生，即係惡人啊，佢出佛身血，即係傷佛嘅身體，令到佛嘅身體任何一部分身上出血。是一個最大的逆罪啊！咁但係一般眾生咧， 还谋发疑呢出佛生血的。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只有提婆达多一个人呢能够出佛生血，因为提婆达多啊他想做真佛，所以他就谋害佛啊。那么佛呢有一次在这个山下经过，那么提婆达多就在这个山上呢推了个大石下来，就想说炸死佛。那么当我的护法诸天啊，那么就用他这个手上这个宝剑啊，那么挡那个石头，那么一挡呢就那个碎石裂开了，那么这个碎石呢就打到佛的身上啊，就损了，那么出了血，所以就名为呢就出了佛的身血，就只有提婆达多一个人，所以深深就堕于恶地地狱。除了提婆达多一个人之外啊，从未有人出佛身血。那么现在我就生信末法，那么佛呢去世到今日已经是两千多年，等于说我们啊就没机会见到佛，是不是啊没机会出佛身血呢？若是说以佛的肉体这方面讲，我们肯定没机会出佛身血了，因为他都不在世了，都不响到了，我们怎可以能够出他的身中之血来伤害他呢？那么肯定没这么机会。但是如果那些佛像啊或者那些菩萨像啊，那么如果我们故意毁坏呢，那么亦都同出佛身血呢一样咁大罪。为什么？所有十方的善信他发心啊捐出他自己这个清净的资财来的造佛像，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供养十方常住三宝，使到任何一个众生来到这个佛寺，那么见到佛的殊胜庄严功德无量，生起一个恭敬心，只要虔诚顶礼一拜佛，或者念一句佛号，都是功德无量。所以发心造佛像啊，是一件大功德事，因为你造佛像而令到啊千千万万人见到生这个信仰心，而种下这个菩提善因，你话何等个大功德呢？咁现在你唔单唔发心出净之造佛像，人哋做好啊，你仲要破坏。使到千千万万人失去这个众善根的机会，当然这个罪过呢是同于出佛身血这么大。那么所以都说明，即使你发心做真佛像，其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但彼此啊若是说那么修补佛像啊，他的功德啊就比之起来呢，修补佛像就是大过造身佛像的功德。因为修补那些佛像当然就烂了，人人都不重要，而你能够发心的修补啊，如同新的一样，亦都令到千千万万人又见到不尊敬或者不重要，反而变成呢生起个恭敬心、尊敬心，对佛的庄严生起个仰慕心。你话呢个功德系几大呢？所以修补佛像个功德就大过，咁啊真做佛像个功德啊，佢呢个道理就系如此。咁啊因此我哋无论新佛像或是旧佛像，我哋都要恭敬供养啊，绝对唔能够破坏。若是破坏，其罪呢，如同出佛 真理是纵行这个无间地狱之恩啊。他毁谤三宝，咁啊佛宝，佛就系两福珠，我哋归依佛就系归依佛佢两福珠啊。所谓两福者咧，佛咧就系福德智慧两样都具足，咁啊佢就归依佛就两福珠啦。咁啊归依法就离欲珠啊，法能够净我哋嘅心田。法能够除我哋呢个欲念啊，所以归依法就离欲专，令我哋能够断烦恼、出暗界生死。咁啊，归依真咧就叫做众中专，四众之中真宝咧系为先啊，唯有真宝先至可以弘扬佛法，唯有真宝先至可以代佛宣扬。咁啊，既然我哋明白佛法僧三宝啊，系至尊无上，称为宝。咁我哋尊敬恭敬的佛者来迎接啊！你凡系全心毁谤三宝啊，其罪亦都系属于呢个无间地狱之一。不敬尊敬啊！咁啊，本来咧毁谤三宝，三宝你自然有法宝啦。咁啊，法宝咪即系经典啦。咁啊，此处呢就特别举出一句：不敬尊经，咁啊，即系咧不敬法宝。就在乎呢个三宝之当中，点解要特别提出一句咧？因为法就是佛所说，而亦都是一切佛弟子所共同依依修学。若是没有佛法，就显现出佛的智慧啊！若是无法宝，后世的众生就无从依依修行，好似佛所的人天眼目一样。所以三宝之中咧，佢就特举出呢个法宝，即系尊敬。我哋学佛嘅人绝对唔能够破坏嗰啲经典，即使经典坏咗啦，我哋尽量咧去修补，唔好破坏嗰啲经典啊。因为经典系为佛所说，系佛嘅智慧。经典是我们为佛弟子的意思去修行，所以我们应该要尊敬。如果不尊敬佛经，不尊敬法宝啊，罪过是无量的。咁啊，既然有众生出佛身血以降三宝，不敬尊敬，咁啊，种下呢个地狱因咯喎。所以话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受呢个无间地狱之火。咁啊，千万亿劫啊，咁长嘅时间，亦都后出无期。咁啊，若有众生就侵处常住，玷污真名，或邪慢内就私行淫欲，或杀就或害，就如是等辈啊。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的求出无期。咁啊，此一段经文主要就系叫我哋爱护常住，唔好咧侵损常住，亦都要我哋守呢个清净嘅梵行啊，唔好在呢个佛寺里边咧行呢个淫欲之事，个若有众生。他侵損常住，但這種呢就很多人都常常都會犯的。那會不會有很多人呢，他都起一念的貪心啊，那麼侵損這個佛堂啊，或者一間任何的寺廟呢，他公眾的物件，那這個罪過呢就很大。為什麼呢？相住咁啊，即是啊佛堂啦， 咁啊，點解佛陀叫做常住呢？因為佛陀自從開辦啊，從佢開始建築完成嗰日開始，咁啊永遠啊生生不息咁存在世間，做呢個弘法嘅工作，使呢個法身修行者啊有一個地方咧，使佢去修行。咁而常住所有嘅各種嘅物質，不管啦係飲食、衣裳、卧具、床狀，凡係常住所有嘅物件啊，都係從十方獅子供養而來。因為常住本身佢唔生產嘅，咁啊所有一粒穀或者一滴的醬油都是由十方施主是法心供養，使這個法心修行的人能夠安心辦到。既然這個常住所有一切的物質金錢都是從這個十方施主的地方是供養而來，主要是成就啊这个凡道人的道心。咁如果任何一个人，包括这里面的人或者外境人，即是外来的人，咁他全心啊欺骗常住的金钱，或者侵占常住的物质啊，咁他这个罪过呢就真是很大。点解呢？例如某一个人，他或点恶心或者不正常的心，他偷或者侵损一个人的物件，咁啊日后佢欠债啊，亦都系欠一个人的债，他即系侵损一个人的物质啫嘛，佢偷一个人的金钱啫，咁啊从因果上嚟讲啊，佢咪欠呢个人的物质，咁啊欠呢个人的金钱。日后即使要还啊，也不是还呢一个人。但系你侵损常住个金钱物质，我哋讲到好清楚，十方常住啊，十方僧，所有十方僧人嘅修行，佢个道量啊，完全由十方施主供养。咁啊，既然佢个来源系十方施主啊。咁如果你侵損佢常住嘅金錢，就即係侵損十方施主嘅金錢。你侵損常住嘅物質啊，就即係等於侵損十方施主嘅物質。咁啊，從因果上嚟講咧，日後你要還債啊，就要還呢個十方施主嘅債，就要還呢個十方施主咧嗰種嘅債項。你話呢個罪係幾大呢？所以我哋啦，真正學佛者唔好因為一時嘅貪念啊，侵損常住，欠下十方施主呢一種嘅業債，日後要還咧，好難以還得清嘅。所以若有眾生啊，如果你做呢個侵損常住金錢或者物質呢，這種惡因就要受這個無間地獄的惡報。個污點的真理，那逢是這個真，即是男眾，你就是女眾。那不管出家的男眾以及女眾，他都是清淨自活，以道來的自居，凡出家者都是清淨心田。咁啊，若是有人啦，咁啊故意嚟到侮辱呢个真理，使到呢个真理受咗呢个污点啊，咁啊亦系一种好大嘅罪过。咁话邪难内就施行淫欲啊，邪难咧，咁啊亦即是系佛典，咁啊所有一切嘅大小寺庙都有佛典噶。咁啊，如果你响呢个寺庙，在这个佛典之内啊，行这个男女的欲事， 咁、嗯、啊，等於話咧係污染呢個清淨嘅殿堂，當然呢個罪過就好大。咁或者咁啊，或者喺呢個殿堂裏邊啊，喺呢個寺廟裏邊行呢個殺生食肉之事，就挖害咁啊，或者喺呢個佛寺裏邊咧做呢個害命之事啊。咁啊，以上都係屬於呢個罪業之因。咁啊，種下呢個罪業之因，就當然受呢個罪業嘅果報啦。都係如是等配啊！以上所有侵淺常住、玷污真理、或強男內施行淫欲、或殺生、或害命啊，呢類咁嘅罪業嘅眾生咧。咁啊，佢日後就當墮於呢個無間地獄啊！佢受苦嘅時間都千萬億劫，求出無期。佢若有眾生就偽作沙門，但係心非沙門，多用常住嘅欺狂百厭，違背戒律，種種造惡，佢如是等輩啊，都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都求出無期。他說假使有一類的人說若有眾生他偽作沙門，那麼沙門呢就是修行人的通稱，就不生話惡佛的人修行啊，即是出家者叫做沙門，就是修那些外道法亦名為叫做沙門。所以在印度呢，這個沙門這兩個字啊，實在咧係一般任何宗教嘅修行人咧都認為佢就沙門，所以沙門兩個字係呢個修行人嘅通稱。咁啊，現在用於佛教啊，就係指佛教嘅修行者，亦即是係單指呢個出家嘅僧尼。所以話沙門係印度話。中國話咧就叫勤識啊，就係勤修戒定慧，就可以識別呢個貪嗔痴，就名為叫做沙門。現在話偽咧，即係假咁解。本來佢唔係一個出家修行人，但係佢為咗貪圖啊，呢個出家嗰一種嘅清淨嘅生活。或者受呢個佛光施主嘅供養，佢根本就唔係一個出家人，佢就假扮呢個出家人啊，咁就叫做偽作沙門。佢就心非沙門咯，咁佢唔單係呢個外表啊，唔係一個出家人，佢完全咧係假扮，佢連呢個心啊都冇呢個出家人嘅味道。點解咧？因為出家者。有佢一定所要持嘅戒律，即係受過戒，咁啊亦都學過咧。所謂出家人應該所要知道嘅行住坐卧嘅禮儀，所以咧你想假冒出家人咧唔容易啊！我哋每一個出家者受戒之時，佢都學過我哋點樣行。怎樣坐，怎樣起，怎樣睡覺，怎樣摺衣服，怎樣吃飯，怎樣講話，咁啊都有佢一套咧所謂固定嘅儀式。如果你唔係一個真正出家人，你未受過呢啲咁嘅教育啊，你就唔知得咧呢種個規矩噶，好容易俾人家睇出你係假扮，你係偽造。咁啊，現在佢唔包埋呢個外表。乜做呢個偽嘅出家人？而佢呢個心咧，亦都唔係一個修道者啊！所謂言行舉止，以及佢嘅生活，都係做出呢個破壞佛法嘅事。所以佢呢個心亦都唔似得一個出家嘅沙門。咁啊，點樣證明咧？他說破用常住就是欺狂百厭，那他種種的動作顯示他是一個出家人，來到欺騙那些百厭百厭的居士。那為什麼居士叫做百厭呢？其 其實居士呢不一定著這個白色的衣服，而是真正居士呢去學佛啊，咁啊亦都受持呢個五戒，持呢個不殺生、不偷盜、不奸淫、不妄語、不飲酒，持呢個五戒持得清淨啦。咁啊清淨到好似一塊布啊咁白，佢持戒清淨啊，冇半點嘅瑕疵，所以名為叫做白衣。咁啊現在呢個假扮出家人，假扮一個修道者啊，佢就希望嗰啲白衣嘅供養，所以亦都叫做破用常住啊，即係侵損常住嘅物質金錢一樣。佢就違背戒律，因為佢唔係一個真出家者，當然都唔明白乜嘢叫做戒律啦，所以佢未曾受過呢個真正大律嘅教育。佢的言行舉止乃至起心動念都是違背佛所制的戒律，那就做種種的惡業，就如是等悔，當降無間地獄，千萬億劫的求出無期。他若有眾生偷竊常住、財物粟米、飲食衣服，乃至因不予取者，方在無間地獄啊！千萬億劫的求出無期。佢話：假使有類眾生，咁佢在呢個常住之中啊，咁啊或者犯呢個公職，咁啊個專門咧係偷或者竊，即係偷盜啦，常住嘅財物，咁啊包括呢個金錢，以及其他嘅物質啊，財就係金錢。物就是其他的物質，那麼谷米呢，那麼因為從前啊，那麼我們中國那些大廟呢，很多地方都收租的，例如南華寺，它就是收租的，那麼天靈寺呢，它亦是收租的，那麼聽說如果是五谷豐登之，它收一租就可以用三年，等於話收一年多咧，佢哋有三年嘅齋嘅。咁啊，既然好多嗰啲大叢林，佢有好多田地啊，係由呢個施主掃出來，咁啊供養啊，要成全呢個修行人嘅道心。咁啊，所常住呢個辦事者，咁啊，佢到時收到嗰啲租嗰啲谷米啊，咁啊，亦都用於得供養常住大眾，如果成全常住大眾呢個修行嘅道心道念。咁啊，若是有人啊，咁啊，不管寺內嘅人或是外來者，咁啊，起心動念啊，而且行為真真正正做到啊，佢係偷盜常住嘅財物、金錢、衣服、福禮。就是飲食衣服，飲食呢即是其他，例如糖啊、麵啊、醬油啊，咁就屬於飲食之一啦。菜蔬啊、齋料啊，都係飲食啦。咁啊，衣服咁啊，亦都好多十方常住啦，例如嗰啲衣啊、袍啊，其他咧嗰啲古碗啊，或者係花樽啊，或者係香爐啊。咁啊，好多好多咧，屬於有價值嘅物質。咁啊，在呢個衣服裏邊咧，包括在內啦。佢乃至一物，即使咧係一件物件，就不與出者，根本就唔係呢個常住呢個寺廟咧俾你嘅。咁你靜靜地攞咗去啊，或者享用，或者咧係變賣。咁啊，都系屬於犯咗呢個偷盜之罪啊！咁啊，眾下如是侵損常住、偷竊常住嘅財物、粟米、飲食、衣服，乃至因物不予取者嘅惡因啊！咁啊，應該就受呢個惡果報啦！我話當墮無間地獄啊，千萬億劫得求出無期。个地藏法言圣母，佢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啊，当作五无间地狱， 后暂停府第一年不得。咁啊，以上只系列出几种啊，比较咧系重要嘅，所谓毁谤三宝、破坏尊经，或者在呢个佛寺之内广作辱事，或者在佛寺之内杀生、食肉、偷盗、杀害，咁啊都系污染啲清净场啊！咁啊，如是等属于呢个重罪之因啊，所以地藏菩萨就同摩耶夫人讲啊：，我话若有众生作如是以上所讲咁多嘅罪业之因，咁就当堕呢个五无间地狱。咁啊，五无间地狱咧，向下呢个经文咧就有详细列出嘅，所以此处咧就唔重复啦。你想落后暂停苦，系一系念不得，在呢个五无间地狱中受苦。你想一念停止咧，系冇可能，因为如是嘅恶因就要感受呢个如是嘅恶果。咁摩耶夫人就从白地藏菩萨言：云何就名为啊无间地狱呢？咁啊，既然地藏菩萨同摩耶夫人讲，若有众生做下以上所讲咁多嘅恶之因，咁就要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啊！如是因就如是果啊！咁啊，如今乜嘢叫做无间地狱呢？所以摩耶夫人呢，再重复问地藏菩萨个云何名为叫做无间地狱？不地藏法言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门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座，次有五八名号各别啊，次有千八都名字亦别。咁啊，先先咧就解释啊，所乜嘢叫做地狱？不地藏法言。地藏菩萨咧，同摩耶夫人讲，佢话所谓呢个地狱咧，就响呢个铁围山之内。咁所谓大地狱，其一共咧系有一十八处，嗰个十八层地狱。咁啊，其次咧就系有五百地狱。当然，五百地狱各有其名啊。所以名号多变，就次有千百、五百之外咧，仲有好多千百地狱，佢呢个名字亦都唔同。嗱，此处咧，我哋要明白嘅咧，十八层地狱比之千百地狱少咗好多，但系反过来咧，呢、这个地狱越少咧，呢、这个罪孽就越重喎。十八层地狱咧系最重嘅。咁啊，其次五百地狱咧，比之呢个十八层地狱系轻啲，但系如果受罪受到其他嘅千百地狱啊，名字唔同，佢呢个罪孽咧又轻啲，就等于话最重咧系堕于呢个十八层地狱。咁啊，所以摩耶夫人从白地藏菩萨言：云何叫做无间地狱咧？咁啊，在未说出何者叫做无间之前，所以先先就说出呢个地狱咧系有几样，所谓大嘅最重嘅就十八层地狱，略为轻啲嘅咧就系五百地狱，再轻啲嘅咧就千百咁多啊，其他嘅啲小地狱，所以数目越大，佢呢个罪报咧就越轻啊。他无间狱者，就其狱城收集八万余里，其城嘅城铁啊高一万里，城上火聚就少有空缺，其狱城中嘅猪肉相连，名号各别，独有一狱就名曰无间。咁啊，现在咧先就解释， 他们把耶稣给他谋杀了，一大波波也不然所满啊，万恶命外给他谋杀被辱，所以四藏菩萨讲是谋杀辱者，你所问啊，乜嘢叫做无间地狱啊嘛？我即系话俾你听，佢话地狱同周杀就8万余里啊！佢话呢个无间地狱呢个城门啊，周仲讲有8万几里。佢话其实嘅上天幕啊，呢个无间地狱咧，完全系用呢个铁咧嚟到造成嘅。咁啊，点解咧？就说明弱小众生所谓不孝父母，为依傍三宝，或者杀生害命啊，或者污染呢个真理，或者侵损常住，佢所有呢个恶行啊，佢嗰种嘅恶心啊，所谓坚如铁啊，全无呢个改悔之心啊。所謂叫做壓心腸，亦名為叫做狼狠嘅心腸啊，亦可以叫做惡毒嘅心腸。佢呢個心腸堅強如鐵啊，咁先至做下呢種咧所謂人天都唔會寬恕嘅大罪。所以坐於呢個無間地獄之時，佢所受呢個報應所住嘅地方。亦都是以鐵來到包圍的，他的因地之時作罪，心堅強如鐵，所以受罪那陣子亦都是自在這個純鐵組成的地獄，他就高1萬里，就成上火罪啊，在這個周圍8萬余里的鐵城，高是1萬里的鐵城啊！周圍呢，這個城上邊，常常嗰啲大火焚燒積聚，都少有空缺喎。咁啊，冇半點個空隙地方，等於話全個城啊，都大火焚燒嘅。都話其肉城中就豬肉相連啊！咁啊，呢個獄城裏邊咧，就有好多其他嘅地獄相連一起，咁就名號就個別啦。而剛才講大嘅18，次有500名號個別，次有1800名字亦別，但係彼此相連啊。